と。 在生活中有一种调侃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说了一件事儿但是没做，就会说他放鸽子，如果一直说一直没做，那就是鸽子王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从2007年开始数次宣布发射日期，又数次推迟发射，成为了航天界有名的鸽子王。但是鸽王的称号啊，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这款性能最强的空间望远镜的期待。而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推迟了14年的韦伯望远镜终于成功地开始了他的宇宙之旅。正所谓发射一晃14年，期待宇宙新发现。韦伯是一款怎样的太空望远镜？它数次推迟发射的原因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航天歌王钟声空。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呢，我们说一说咱们的北斗系统啊，长江干线上的1.5万艘船都用上了北斗系统。 交通运输部、长江通信管理局日前发布消息称，全面国产化的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已建成投入使用，北斗智能船在终端陆续投放航运市场。目前长江北斗系统已为1.5万余艘船舶、1700套船舶应急示卫标、4000套个人遇险信标、5600座干线航标提供服务。据介绍，现阶段长江北斗可服务社会用户，如港口码头、航运公司以及测绘、水利等单位，也能为长江干线海事监管、航道维护等涉水管理部门提供时空数据支撑。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历时12个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在长江干线建成了106个北斗增强系统基准站，覆盖面积达8万余平方公里，提前2年实现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信号全面覆盖。 北斗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北斗系统呢已经在长江干线上的1.5万艘船的使用过程中呢，已经是加入了北斗导航系统。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非常有趣啊。我们说一说有一个新能源品牌，它的名字叫特斯拉。估计呢，现在有不少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呢，驾驶的也是这款车型。最近呢，特斯拉对外宣布，他们将关闭行驶过程当中打游戏的功能。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表示，美国特斯拉公司同意更新其电动车软件，使驾驶员和乘客不能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用中控触屏打电子游戏。据悉，该机构此前找特斯拉公司约谈过其电动车游戏功能引发的安全担忧。日前，一名特斯拉车主向该机构投诉，特斯拉电动车行驶期间，司机或乘客可在中控触屏上玩游戏或上网，这可能导致司机注意力不集中，对道路安全构成威胁。他说，特斯拉内置的游戏界面占据整个触屏2/3，即使是乘客在玩游戏，也会分散司机注意力，因此希望禁止这项功能。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特斯拉电动车从2020年12月开始提供乘客玩功能，车辆行驶时，乘客可用中控触屏玩电子游戏。在那之前，中控触屏游戏功能只有在汽车停止时才能使用。 对嘛，如果乘客可以玩的话，那司机在开车的过程中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呀，所以还是把这个功能尽快的给它关了是最好的选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发明啊，日本的研究人员开发出来了一款可以舔的电视，消费者呢看到美食的时候舔一下屏幕， 就能够尝到美食的味道了。哎呀，这个脑洞开的真的是有意思。 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以舔的电视，让消费者通过舔屏品尝到特定的食物味道。据报道，这款电视名为长长电视，屏幕上方配备旋转轮盘，装有十个调料罐，分别装有十种基本味道的透明液体。这台电视可将不同味道的液体喷到覆盖于屏幕上的干净塑料薄膜上，合成特定食物的味道。目前可合成20种食物的味道。一段视频显示，研究人员对着电视下达指令说，想品尝巧克力的味道。电视屏幕上随即出现巧克力图像，调味品则被喷到薄膜上。研究人员舔屏之后表示，尝起来像牛奶巧克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技术可供厨师或侍酒师远程学习使用，还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体验在某家餐厅用餐的感觉。不过，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道，疫情期间可不是推广舔屏电视的时候。 其实啊，要说未来我们的感官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以及新技术的包围之下呢，变得越来越虚实难辨。我觉得舔屏这个事儿啊，还真的不是听一听图个乐子，未来还真的有可能。因为大家呢，对于媒体的需求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媒体其实要求的就是更加全面的来展示世界。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学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在这个周末刚刚发射升空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生活中有一种调侃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说了一件事儿，但是没做，就会说他放鸽子，如果一直说一直没做，那就是鸽子王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从2007年开始数次宣布发射日期，又数次推迟发射，成为了航天界有名的鸽子王。但是鸽王的称号啊，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这款性能最强的空间望远镜的期待。而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推迟了14年的韦伯望远镜终于成功地开始了他的宇宙之旅。正所谓发射一晃14年，期待宇宙新发现。韦伯是一款怎样的太空望远镜？它数次推迟发射的原因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航天歌王 终升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天文学有关系。我们今儿的主角呢，是一台望远镜，它的名字叫做詹姆斯韦伯。那么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呢，在历经啊十几年的推迟之后，包括它的预算呢在高度膨胀以后啊，终于是发射升空了。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为什么推迟这么久才发射？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当它来到自己的预定地点开始观测以后，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有关宇宙不一样的认知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入节目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宇宙学博士、果壳网主笔于俊。于俊博士晚上好。 哎，你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韦伯望远镜啊，终于发射了。那为什么推了这么久？原定是2018年发射，现在这马上都2022年了，推了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对，实际上还不止2018年，它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预计2007年的时候发射。 嗯， 所以你想，这一下子都推了十好几年了。 对， 以及它的这个费用啊，成本也其实是一直在涨。当年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它的成本是只给它大概预计是5亿，美元。结果到今天，我们知道它包括它上天，包括它的预期的运行期间，总共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得100亿美元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涨幅。那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以及超支这么多钱呢？其实这跟这个望远镜它本身的一个特性有关系。我们知道啊，它当年最早提出来的时候，那是称它为，那时候还不叫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呢，那时候叫做下一代空间望远镜。那下一代望远镜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呢？当然就是相对于哈勃空间望远镜来说。我们这哈勃其实已经非常古老了，古老这个词，哈勃上天都31年了。那所以它其实是，你想31年，这一个小孩都已经而立了是吧， 都当爸爸了。 当年哈勃上天的时候就设想，那哈勃上天之后，后面咱们还得再造一个要比哈勃 更好的这个空间望远镜来接替它，对吧？ 嗯， 所以当时设计的就是设想，就是哈勃是一个我们知道是主要是可见光，它顺带还能覆盖一些什么紫外线呀、红外线之类的，但是都是靠近可见光的部分。 对， 哈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关于宇宙的新的认识。那么下一道望远镜要想比哈勃更厉害，那首先就得更大，对吧？望远镜来说，它的口径是它的最主要的指标。你口径越大，那么我就可以集光力，也就是说我收集光线的这个面积就越大，所以我的集光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我可以看到更暗的东西。 对， 那更暗意味着什么呢？在宇宙里边当然就意味着更远，因为同样亮度的东西你更远的话其实就更暗了，对吧？所以口径得大，但是口径要大它就会遇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你是空间望远镜或者说太空望远镜，你得把它放到一个火箭里面给发到天上去，对吧？所以你像哈勃当年是用航天飞机给它送上近地轨道的。航天飞机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它的货舱要比任何一个火箭的这个整流罩还要大很多的。所以当年哈勃是整体用航天飞机运上天的，但是如果想造一个比哈勃更大的望远镜，它当年预计最早设计的是一个口径8米的望远镜。8米的望远镜，你想8米的望远镜，而现在当时地球上可以发射这么沉的望远镜上天的火箭的整流罩里，就里面它的货舱直径最大才5米4，一个8米的东西怎么放到一个5米4这么直径的一个小小货舱里边，这就很让人头大了。所以当年他们是先选择了要发射这个尾部的火箭，也就是今天，也就是后来这个我们看到发尾部望远镜的这个叫阿里亚纳5型火箭，它是当时可以选的火箭里边，它的这个整流罩直径最大的。那先找了火箭，就知道我必须得把一个更大的望远镜给塞到这个小的货舱里面。那最终怎么办呢？所以在望远镜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像哈勃一样，我设计一个整体的望远镜，我在地面上造好了，然后整个给它送到天上去，而是直接设计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它也是必须折叠的这么一个模式，因为你必须把一个口径更大的望远镜放到一个更小的空间里给它送上天。所以哈勃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一点，它的难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你想它的主镜镜面要比哈勃大很多，它的主镜镜面拼接起来的镜面是6米5，口径，哈勃是2米4，这直接就比它大了一倍还多了，对吧？ 对， 那它的主镜这么大之后，为了能够装到这个火箭里边，所以它是设计成了18块小镜面拼接的形式，而且拼接还不行，拼接完了之后也不是在地面上完全组装完了，还必须把它折叠起来。你像主镜的镜面折叠起来上天之后，还得再把它给展开，展开完了之后还不行，还得它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刚才查了一下，它的精度要求就是每块镜面和每块镜面它的精度要误差只能在10纳米以下，你超过这个数，你每一块镜面对不齐了，那你的成像或者说你最后能够观测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你想这么复杂的一套程序，而且还得放到火箭上面轰隆轰隆，这是非常大的噪音以及非常强的震动，震上天，最后还得把它给展开，还得精确到位10纳米，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可能想象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吧。所以这也是当年为什么给它，就是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它为什么拖，从2007年说要发射，结果一拖一拖再拖，拖到今年快到二二年了才送上天。那除此之外呢，当时还在想，既然是下一代的望远镜比哈勃要更厉害，那哈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认识关于这个宇宙的，所以由此天文学家以及这个工程师在设计这个下一代望远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说，这下一代望远镜它需要在红外波段来进行观测。红外线是什么波段呢？其实就是咱们肉眼看见的是可见光，对吧？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从波长越长的红光到波长短的这个紫色的光，这是一个彩虹色，这在天文学家叫做光谱。那么在这个光谱的两端，比如说在红光的在外面，那还存在着红外线，这个波长要比我们可见光的这个波长要更长，就是咱们肉眼肯定是看不到的，但是人是可以感受到这种红外线的。怎么感受呢？你比如说你如果冬天在一个屋子里边 特别冷啊，然后你中间有个炉子，那你就把手放在炉子旁边去烤，烤你的手，你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这炉子里面发出来，然后照在你的手上。虽然你眼睛可能不一定看得到那么亮的光啊，但是这个主要就是红外线辐射给你的这个手上带来热量。所以为什么要给这个尾部望远镜放在红外波段去观测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应该说是三个原因吧，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红外线可以穿透的能力非常强。咱们在就是如果你有看日出日落的这个经验的话，你会看见早上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太阳是一个红彤彤的，好像鸭蛋黄一样，对吧？那么一直升高了之后就非常刺眼了。这个原因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红光就是波长越长的光，它能够穿透的能力越强，所以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你看地平线上这个首先一个大气非常厚，然后还加上一些雾霾什么的，所以只有波长长的光能够透过来。那红外线要比红光穿透能力就更强了。那么于是呢，通过红外线去观测咱们这宇宙里边的许多的角落，比如说这个新的恒星诞生的地方，或者是大片的这种尘埃团密布的那些就是恒星诞生之处尘埃非常多的尘埃嘛，可见光可能就透不出来了。你用可见光像哈勃去看它，那可能就是看到一团，然后被尘埃给遮挡了，它的视线穿不进去。而用这种尾部望远镜，下一代的这个尾部望远镜的红外线呢，它就可以把里边的那些结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因为它的红外线是可以传过来的。除此之外呢，红外线也是宇宙里边天文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非常多的这种天体会发出来的。你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行星。咱们知道接下来其实天文学家一直在搜寻太阳系外的行星，现在已经找到了好几千颗太阳系外的行星了。 对， 那但是这些行星我们只是现在大概只是知道它存在，以及可以知道它的轨道参数啊什么，但是这些行星上面是不是有大气层，以及这大气层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那这个是咱们现在依靠目前现有的望远镜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的能够观测到的。所以尾部上天它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去分析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些太阳系外行星，它的大气层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物质。而行星我们知道行星本身它不发光，对吧？但是行星在可见光波段，它的光线肯定是被它的那颗主星或者说它的太阳给盖过的，完全盖过，你是看不见它的。 对， 但是在红外线波段就不一样了，恒星虽然发光发热，但是它主要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它主要是发在可见光波段。而这个行星它本身温度比较低，所以它本身会发出红外线，所以说这个一个对比，太阳的红外线比较暗，而行星的红外线比较亮，所以相对来说尾部望远镜可以观测这个太阳系外行星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甚至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学目标，就是他希望能够观测到离咱们比较近的那些太阳系外行星大气里边是否存在所谓的生命的这种指示物或者指示剂。什么叫生命的指示剂呢？我们知道咱们地球上是有生命嘛，也是咱们已知唯一宇宙里边存在生命的星球。那如果有，你设想有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从老远的地方看地球，他看不清地球表面上有什么，他看不清地球上有海呀、有陆地呀，以及有各种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是他只能够通过分析大气的成分来看咱们这地球上到底有没有生命。所以他分析咱们地球的大气成分，如果他看到有大量的氧气存在，以及还有一些甲烷还有水蒸气，那通过这些细节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断定说这颗地球上肯定是有生命存在的。那其实呢，这些很多生命指示的气体，它的这个主要的它的所谓的这个光谱的谱线，这个谱线所在的这个波段也就是红外线波段，所以这是为什么尾部望远镜要给它放在红外线波段来观测。那么还有这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尾部望远镜想要比哈勃看到更遥远的宇宙深处更深处，那就必须也在红外线波段观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里边的这些恒星也好，星系也好，它发出的主要当然都是可见光，但是这些可见光在宇宙里面传播的过程当中，它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这个可见光的波长就被拉长了。所以你要看到更遥远的过去，你要看到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实际上 它本来发出来的是这个可见光，但是随着它在宇宙的里边传播到我们的眼睛里边，它就逐渐被拉长到了可能主要就会落在红外线这个波段。所以咱们的这个微波望远镜，下一代的微波望远镜，它看要比哈勃看得更红。它主要在红外线波段去观测呢，就可以看到比哈勃能够看到的那些最远的天体还要更远的那些，比如说咱们宇宙里边最早第一批形成的恒星啊，或者是最早时候最早形成的星系，那它是可以有希望揭露咱们宇宙里边第一批的天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形成之后它有哪些特性。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尾部一定要放在红外线波段来观测。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就非常简单的，就是红外线波段，大部分的红外线波段对于咱们地面上的望远镜来说它是不透明的，因为地球的大气层它整个会隔绝红外线，或者说地球大气层本身就是一个红外线的这种干扰源，所以你在地面上其实没有办法去看这个宇宙里边的这种所谓的中红外波段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对天文学家非常有用非常渴望去观测的这么一个波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要发一个望远镜到太空里边去看这个红外波段。但是既然你确定了它要在红外波段观测，这实际上又给这个尾部望远镜的设计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咱们知道红外线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热量，对吧？你只要有热量的东西它就会散发红外线。其实咱们人体体温30多度嘛，30多度这个温度也足够散发出非常多的红外线了。所以整个咱们地球就是一个大的红外线热源。 对， 月亮就也是另外一个，那太阳就更别说了，它也是一个大热源。那所以这个新的望远镜就不能像哈勃望远镜一样，咱们哈勃望远镜是绕着地球转的，是在地球上空大概500公里的高度，这实际上从航天的角度来说这只是一个低地球轨道近地轨道。这也是为什么哈勃当年刚上天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有问题，它的主镜或者是哪块玻璃膜的形状不对，以至于这哈勃得了一个散光加近视的这么一个毛病，就是一开始上天的时候他拍天上的那些天体都拍不清楚，感觉像是近视眼或者散光了。那但是幸亏哈勃是当年是放在咱们近地轨道，离地球地面表面只有500公里高度，所以后来这个当年航天飞机还没有退役嘛，所以美国就搞了一次任务，设计了一块修正镜片，然后飞上去给它换上， 配了个眼镜， 维护了，给它修好了。对，配个眼镜给它修好了。以及后来又好多次的任务去给它升级换代它的观测设备。对，哈勃虽然它到今年已经上天31年，马上32年了，它给我们做出非常多的成绩，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它刚上天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但是也幸亏它在近地轨道，所以可以维护。而尾部望远镜，它为了能够在红外线波段进行观测，它必须避开红外线波段有非常大干扰的太阳、地球和月亮，这三个东西它都得远离。所以天文学家或者说这个工程师给它设计的这么一个轨道是在哪儿呢？要离地球非常远，是给它设计了一个位置，要离地球有150万公里。这个位置是在所谓的太阳和地球的第二拉格朗日点。可能一说这个拉格朗日点大家都懵了，这什么玩意儿不懂，但是你不用知道它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处在跟地球，就是从地球上看太阳如果在左边的话，那它就在太阳相反的方向，在那个位置离地球150万公里的地方。为什么选择这么远这么一个地方呢？因为在那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咱们的太阳、地球和月亮都处在这个尾波望远镜的同一侧。同一侧的话那就好办了，它就尾波望远镜它也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像一个网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遮阳板。那这个遮阳板展开之后呢，就可以同时隔绝掉来自于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这个三重干扰，能够保证这个望远镜处在这个完全不受这种红外线干扰的环境下去，非常能够非常这个顺利的去观测这个红外线的宇宙。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难点。你想本来一个6米大的镜子，你要把它塞到一个5米大的整流罩里边，这本身就折叠了一重了。 对， 现在你还有一个网球场这么大的 这个遮阳罩，对吧？遮阳罩你同样得把它通过某种方式给它折叠了，放在这个5.4米的这个整流罩里边，用火箭发上天，所以这又是一重设计难度。而且它这个遮光罩一共设计了5层，每一层遮光罩都是一种那个薄膜材料，类似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塑料膜，但是这个塑料膜呢非常薄，只有咱们人的头发丝这么细，就是这么厚。 对， 这个厚度一共是5层，但每个膜它实际上是要折叠20次才能够把它折叠到位。那折叠到位可以塞到火箭里之后，你上天之后你还得把它展开，对吧？所以这个尾部望远镜为什么一拖再拖呢？有一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地面做实验要展开这个膜的时候，这个膜给撕坏了。地面上撕坏了，没什么太大问题，我换一张是吧？但是你想你在太空里边如果坏了，那这个刚才说了，哈勃因为是在近地轨道，咱们可以修它，但是尾部现在是要放到150万公里以外。150万公里什么概念呢？月亮离地球平均距离38万公里。那150万公里要比月亮离地球还要再远个4-5倍的样子。那这么远的距离是人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如果尾部上天，假设尾部上天之后出了故障，不管是什么故障吧，导致它没有办法顺利工作，那就废了，就彻彻底底的废了，不可能说咱们再派什么飞船啊或者是航天这个宇航员过去去修它一下，没有这个能力，咱们人类目前来说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尾部望远镜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这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它因为必须折叠展开，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活动部件，你只要有一个活动部件它就有可能会坏。有可能，这也是现在，当然现在它已经发射上天了啊，但是这也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个天文学家一直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实在是太金贵了，实在是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是败不起。你只要失败了，那不是说这个钱的问题，因为100亿美元你说的很多吧，其实也不是很多，对吧？前两天刚看这个马斯克他还爆料说他自己2021年一年交的税都110亿美元，都可以把这个 再造一个 尾部望远镜的这个所有的费用全给盖住了 cover 掉。但是实际上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已经有无数的天文学家可以说是从他当年要上天开始到今天已经超过一个世代，20年了。20年的这么一代的天文学家都把他们的工作重心就寄希望于这下一代望远镜上天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打开新的这个视野，能够看到这种比如说最远的第一代恒星如何形成的，能够看清咱们太阳系外的行星上面到底有没有生命，能够发现更多甚至于现在我们还想象不到的东西。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可以说整个职业生涯就寄托在这台望远镜上，所以这台望远镜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不是100亿美元打水漂的问题，而是整个一代甚至于两代天文学家，那他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就可以说是白费了。 所以你刚才讲啊，哈勃的这个故事不但说是他对于整个天文学未来的贡献不可限量，其实对于天文学家本身而言，一代或两代人的青春全都交代进去了。那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一次要万一没成功了，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不会再来一次了？ 对，基本上因为这个项目到今天为止它是作为一个典范，什么样的典范呢？就是一项大的工程不断拖拖拉拉，不断的去突破它设置的这个成本上限，这么一个失败的典范，来存在的。所以如果这次它上天之后，当然发射顺利发射成功只是第一步啊，后面还有非常多的困难在等着这个尾部望远镜。但是如果它上天之后失败了，最终失败了，没有办法能够正常的开展工作，那可以说并不会再批这么一台望远镜了，只能是如果现在再来一遍的话，那大家可能会说那这台就算了吧，可能会设计用现在更新的技术以及未来更新的这种火箭的发射能力去设计就它的尾部的下一代望远镜，那尾部这一代望远镜可能就此就不存在了。 那接下来呢，大概还会有多长的时间我们能够确定说它入轨了，成功的展开了，并且传回了相关的科学数据呢？ 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次发射的位置呢，要比我们就是普通的绕地球轨道的这个卫星要更远，所以从时间上来讲，虽然现在已经可以说它是发射上天了吧，就是至少这一步 OK 了，但是它要跑到这个150万公里以外的这个位置，需要飞行差不多14天，或者说是半个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得进行一系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展开活动，就刚才说的，它得先展开它的这个遮光板，遮光板光展开遮光板就是非常多的步骤，那么要到第六天的时候，它展开它的遮光板，那然后再展开它的主镜，以及它的副镜，最后完全搞定，这至少是要在一个月以后了，那如果到一个月以后，就是大家看这个新闻还没有爆料说这个哈勃望远镜出故障，那说明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已经安然度过了，那么接下来还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调试它的镜面，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镜面是18块这个镜子给它拼接起来的，每一块镜面都必须到位，而且是非常精确的到位，才能够使它的成像才能够使这个望远镜能够看清遥远的天体，能够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像，这个每一块玻璃上，每一块其实不是玻璃啊，它其实每一块这个镜面呢，都是由一种叫做皮的元素来做成的，因为它的质量非常轻，皮外面还镀了一层真金，你虽然看到，你搜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韦伯望远镜，它的镜面是金黄色的，那真的是真的金子。为什么用金子呢？主要原因就是金这种元素在中红外线或者是这个它主要的观测波段里面反射率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镜面都是这种金灿灿的，是真金啊，真金。那它每一块的这个镜面背后都有安装非常精确的这种电机，就是在它展开之后，它的电机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使它的每一块镜面都可以精确的达到它预设的这个位置。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知道，尤其像我们这种自己用望远镜来拍天的这些人非常明白的事情，就是调这种镜面有或者调光轴，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你需要不断的去调整，然后不断的去根据新拍的图片去进一步修正，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现在来看，咱们能够看到第一张来自于尾部，如果它一切顺利的话，能够看到第一张来自于尾部望远镜发射拍的照片传回地球，再公布出来，至少是3个月到半年以后了。 好，我们也静待着这第一张照片能够如约的传回地球，因为这张照片的到来呢，意味着人类又开启了另一个探索深空的新时代。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暂且就和于俊博士对话到这里。以上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宇宙学博士、果壳网主笔于俊，谢谢于俊博士。 不客气。 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下一位嘉宾呢，是国家天文台星云研究员李海宁。海宁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呢，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呢，也大概了解到了这台望远镜的一些功能，还有它的科学目标。那么哈勃望远镜呢，拍出来的照片美轮美奂，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么韦伯望远镜未来成功的投入使用之后，它拍回来的照片和哈勃望远镜相比的话，究竟会有哪些不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那我首先其实我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其实即便是现在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韦伯上天之后会拍到什么样的照片。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韦伯将要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望远镜都没有办法看到的被隐藏起来的宇宙的这部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哈勃工作的波段是在紫外和可见光。那么但是它对于第一代发光天体它所形成的时期，它是缺乏这个探索能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宇宙黑暗时期。因为我们在这个想要看到宇宙黑暗时期这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对红外波段非常敏感的望远镜，这也就是为什么韦伯会设计在红外波段，这是因为我们宇宙从大爆炸之后它就一直在膨胀。这就意味着我们宇宙当中所有的这些天体和物质都在 不断的远离彼此， 嗯， 它离我们越远，那么它后退的速度就会越快。我们想象这个所有的光这种信息是以有限的这种速度在传播，所以它的这个膨胀就会拉长这个光的波长， 嗯，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当这个黑暗时期的这个物体，无论它发出的是紫外光还是可见光，到今天它全部都会移到红外的波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哈勃不能看见这些东西，但是韦伯的目标就是要去看见这些哈勃所没有看到的隐藏的宇宙的部分。 所以刚才你跟我们说了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有可能这个照片拍出来的景象是大家想象力之外的一番景象，这个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答案。那接下来就 是 这些数据呢，科学家们捕获了以后，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当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你如果打开这个詹姆斯韦布的他这个官方网站，你看他的科学页面，他就是有四大标题会赫然列在那儿。其实这也是韦布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就是叫做早期宇宙，其实他就是要寻找宇宙当中的第一代天体，不管是恒星还是星系。还有一个呢，他就是要看这个我们宇宙当中这么多的像银河系和与银河系相同和不同的这些星系，它在随着130多亿年的这个时间是如何演化的，就跟人类的进化一样。 嗯， 韦伯可以重现这一段演化的过程，这是第二个课题。 嗯， 然后第三个课题呢，因为你像很多的这种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它的温度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它其实也需要这种红外的探测去观测它。 嗯， 所以我们应该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新的这个行星系统。 嗯， 同时还可以看到围绕着他们的这些尘埃盘之类的成分，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观察它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当然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跟宇宙当中的天体，包括我们生命相关的这些尘埃物质，还有所有的天体的进化全部都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来这个解开这个生命的起源，会有这种可能性。 哇，这个答案听起来真的很令人刺激和向往啊！得知生命是怎么来的，这确实是人类呢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都在寻找的一个答案。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韦伯望远镜未来也很有可能在天文学的领域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认知，建立新的系统呢？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韦伯是无论在科学目标，在技术，还是在它将来所要观测的这个宇宙的深度上，都是空前的，是所有的现有的这个设备，甚至是未来可能5到10年的设备都无法匹敌的。 嗯，也期待呢韦伯望远镜啊在天文学的这个领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宇宙的认识。今天呢关于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解读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家天文台星云研究员李海宁，谢谢海宁。 谢谢雨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以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真假老大真知道，是真知道，不是假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是真好骗，不是假好骗。 好骗呐！你知道你二姐真好信跑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啊，刚刚接了个电话就跑出去了。哟，二姐发微信过来。哎呀，不好，二姐出事了。 啊，怎么了？ 她说她撞人了，现在在医院，钱包没带，手机没绑定银行卡，急需1000块钱。 撞人？她靠什么撞的？是共享单车还是那130斤的身躯啊？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姐需要我们帮忙啊。我这就转给她。 等等。 你怎么就这么好骗呢？ 因为我是真好骗，不是假好骗的。哎呀，什么呀，大哥，我不开玩笑了，这真不是骗子。你看，这真好信的微信号是对的吧？你听他发的这三段语音。 我是真好信，要相信我，快点儿！ 你听，这还不信吗？二姐，你别急啊，弟弟我这就来救你。 等等，我还是觉得他不会这么管你要钱。你还是先跟他视频一下吧。 大哥，你也太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了，这个时候还视频。二姐你别怕，我这就来了。 浩平，你这声泪俱下的演琼瑶剧呢？ 二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我家，我还不能在这儿了？ 不是二姐，我 啊，是这样的，刚刚好片啊收到了你发的微信，你说你在医院里急用钱，还发语音证明你就是真好信。 什么？快给我看看！哎呦呦，这真的是我呀！可是我明明没说过这些话呀！哎呀天哪，太可怕了！我该不会是精神失常了吧？可是我就算精神失常，我也不会找你要钱啊！ 哎呀，二姐，我太感动了，你还这么心疼我呀？ 因为我知道你没有钱，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新闻，说微信可以转发语音骗钱。哎呀呀，我这么冰雪聪明的人也差点上当了。 转发语音，我想起来了，我最近确实给不同的人发过这三段语音。 看来这微信是用不得呀，还是赶紧把它给卸载了吧，以后啊咱们还是发短信联系。 好好好，我也不想被骗，我也要把微信删掉。 听我说啊，微信是不能转发语音的。 啊，大哥，难道还真的是我精神失常吗？ 好骗呐，你最近是不是重装过微信啊？ 你怎么知道？我装的这个还是增强版微信呢。 微信压根没有什么增强版，你装的呀就是一山寨微信，假的。山寨微信看起来和正版微信一样，功能也一样，但它其实破坏了微信的安全认证与通讯控制机制，可以转发语音被骗子利用。你现在啊赶紧下个正版微信，再搜索小程序腾讯举报受理中心投诉。 什么？我装的竟然是假微信啊？ 原来都是真好骗的错。 哎，总而言之啊，隔着屏幕不要透露个人信息，有人借钱一定要视频或者电话确认，要是微信被盗了一定要及时冻结，并且通知亲朋好友，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啊。 哎呀，多亏有大哥真知道，什么都知道。 哎呀，原来我确实是真好骗，不是假好骗啊。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